资治通鉴卷第254，唐纪70，熹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中之上。广明元年11月，河中都虞后王仲荣作乱，剽掠方士巨空。肃州刺史刘汉宏愿朝廷赏驳，假银以汉宏为浙东观察使，召河东节度使郑从党以本道兵守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梅，使南讨皇朝。乙卯，以代北都统李卓为河阳节度使。初，皇朝将渡淮，窦卢传请以天平节钺受朝，赐其道镇讨之。卢协曰：“盗贼无厌，虽与之节，不能止其剽掠。不若即发诸道兵扼四州，汴州节度使为都统，贼既前不能入关，必环掠淮浙，偷生海竹耳。”从之，继而淮北相继告急，挟称疾不出，京师大恐。庚申，东都奏皇朝入汝州境。辛酉，以王仲荣权知河中留后，以河中节度使同平章事李都为太子少傅。汝政把节制置都指挥使齐克让奏皇朝自称天补大将军，转牒诸军云：“各以守垒，勿犯无锋，吾将入东都，即至京邑，自欲问罪，无欲众人。”上诏宰相议之。窦卢传崔沆请发关内诸镇及两神策军守潼关，壬戌日南至，上开言英对宰相泣下。关军容使田令咨奏，请选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，臣自为都指挥制置把节使。上曰：“是为将士不习征战，恐未足用。”令咨曰：“昔安禄山构逆，玄宗幸蜀以避之。”崔沆曰：“禄山众才50,000，比之皇朝不足言矣。”窦卢传曰：“哥舒翰以150,000众不能守潼关，今皇朝众600,000，而潼关又无哥舒之兵，若令咨为社稷计，三川帅臣皆令咨复心，比于玄宗则有备矣。”上不义，谓令咨曰：“卿且为朕发兵守潼关。”是日，上幸左神策军亲阅将士。令咨见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，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，左军兵马使赵科，上召见三人，以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节潼关制置使，师会为制置关塞粮料使，科为勾当寨栅使，令咨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，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。癸亥，齐克让奏：“皇朝已入东都境，臣收军退保潼关，于关外置寨，将士屡经战斗，久乏资处，州县残破，人烟殆绝， 东西南北不见亡人，洞内交逼，兵械完毕，各司相驴，恐一旦溃去，其早遣军资及援军。上命选两神策弩手得2800人，领张成范等将以赴之。丁卯，黄巢县东都，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营业。朝入城，烙问而已，吕里厌然。允章乃之曾孙也。田令资奏募方士人数千以补两军。辛未，陕州奏东都已县，人参以田令资为汝洛晋将同化都统，将左右军东讨。是日贼陷国州，以神策将罗元杲为河阳节度使，以周吉为中武节度使。初，须能遣牙将上蔡秦宗权调发至蔡州，闻许州乱，托云赴难，选募蔡兵，遂逐刺史聚其城，即周吉为节度使，即以宗权为蔡州刺史。乙亥，张成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，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，录宦官篡名军籍，后得丙赐，但华衣怒马，平视使气，未尝更战阵，闻当出征，父子俱弃，多以金帛，故病方贫人代行，往往不能操兵。是日，上谕张信门楼临遣之。成范进言，闻黄巢拥数十万之众鼓行而西，其客让以积足万人依托关外，复遣臣以2000余人屯于关上，有魏文为溃饷之计，以此拒贼，臣妾寒心，愿陛下促诸道精兵早为济援。上曰：清备地形，兵寻至矣。丁丑，成范等至化州，会刺史裴虔愚徙宣赦观察使，军民皆逃入华山，城中索然。库州为尘埃属计，赖仓中有米千余斛，军士过三日粮而行。12月庚辰朔，成范等至潼关，搜京中，得村民百许，使运石给水为守御之备，与其客让军皆绝粮，士卒莫有斗志。是日，黄巢前锋军抵关下，白旗满野，不见奇迹。客让与战，贼小却，俄而巢至，举军大呼，声震河化。客让力战，自武至友十解，士卒激甚，遂宣造烧营而溃。客让走入关，关左有谷，平日进人往来，以却征税，谓之进坑。贼至仓促，官军望守之，溃兵自谷而入，谷中灌木兽藤茂密如枝，一夕见为坦途。成范尽散其资囊以己士卒，遣使上表告急，称臣离京6日，甲卒未增一人，溃饷未闻影响，到关之日拒扣以来， 以2000余人举60万众，外军击溃，踏开进坑，臣之失守，顶祸甘心，朝廷谋臣愧言何计？或闻陛下以意西巡，苟栾舆一动，则上下土崩，臣敢以游生之躯粉冒死之语，愿与晋密及宰臣熟议，即征兵以救官防，则高祖太宗之业庶几犹可扶持，使皇朝继安禄山之亡，微臣胜哥舒翰之死。心巳，贼急攻潼关，成犯犀利拒之，自淫及身，关上使进，投石以击之。关外有天堑，贼驱民1000余人入其中，掘土填之，须臾即平，引兵而渡。夜纵火焚关楼俱尽，成犯分兵800人，使王师会守进坑，必至贼已入矣。壬午旦，贼加攻潼关，关上兵皆溃，师会自杀，成犯便服率余众拖走，至野狐泉，与奉天援兵2000济至。成犯曰：“汝来晚矣。”伯野奉祥军还至渭桥，见所慕新军依求温先，怒曰：“此辈何功而然？我曹反动内，遂掠之，更为贼向导，以趋长安。贼之攻潼关也，朝廷以前京兆尹萧林为东道转运粮料使，林称疾，请休关，贬贺州司户。皇朝入华州，留其将乔潜守之。河中留后王仲荣请降于贼，鬼位至以朝为天平节度使。贾深以翰林学士程旨、尚书左丞王辉为户部侍郎，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裴彻为工部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以卢协为太子宾客分司。田令孜闻皇朝已入关，恐天子责己，乃归罪于邪而贬之，见辉彻为相。是夕，邪饮药死，彻休之从子也。百官退朝，闻乱兵入城，步路窜逆，令孜率神策兵500，奉帝自金光门出，为福木泽寿四王及妃嫔数人从行，百官皆莫知之。上奔驰昼夜不息，从官多不能及，车驾既去，军士及方士民竟入府库到金帛。不时，皇朝前锋将柴存入长安，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数十人迎朝于坝上，朝城金装金鱼，其徒解披发，约以红增一锦绣，执兵以从，甲计如流，辎重色图，千里络绎不绝，民家道俱观。上让利欲之曰：“皇王起兵本为百姓，非如李氏不爱汝曹，汝曹但安居无恐。”朝管于田令孜地，其徒为道久， 不生父，见贫者往往施与之。居数日，各出大掠，焚市肆，杀人满街，朝不能进。由增官吏，得者皆杀之。上趋洛谷，奉祥节度使郑田夜上于道次，请车驾留奉祥。上曰：“朕不欲密而拒寇，且幸兴元征兵以图收复，请东汉贼封西府诸藩，纠合林道，免见大勋。”田曰：“道路梗塞，奏报难通，请得便宜从事。”许之。戊子，上至蓄水，召牛旭、杨师立、陈敬轩，欲以京城不守，且幸兴元。若贼势尤盛，将幸成都，宜欲为背逆。庚寅，皇朝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一类。辛卯，朝使入宫。壬辰，朝即皇帝位于含元殿，化造曾为衮衣，积战鼓数百，以待金石之月。登丹凤楼，下敕书，国号大齐，改元金统，为广明之号，去唐下体，而着皇家日月，以为己福瑞。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，四品以下未如故。以妻曹氏为皇后，以上让为太尉兼中书令，赵章兼侍中，崔求、杨希古并同平章事，孟凯、葛洪为左右仆射，知左右军事。费传古为枢密使，以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。求宾之子也。时罢浙东观察使，在长安，朝得而相之。诸葛爽以代北行营兵屯溧阳，黄朝将砀山朱温屯东魏桥。朝使温又说之，爽遂降于朝。温少孤贫，与兄欲存，随母王氏以萧县刘崇家，崇硕吃辱之，崇母独怜之，借家人曰：“诸三非常人也，汝曹善遇之。”朝以诸葛爽为河阳节度使，爽赴镇，罗元稿发兵拒之，士卒皆弃甲迎爽，元稿逃奔行在。郑田还凤翔，找将佐以拒贼，皆曰：“贼势方赤，以且从容以似兵籍，乃图收复。”田曰：“诸君劝田臣贼乎？”因闷绝扑地，骤伤其灭，自武至明旦，尚未能言。会朝使者以射书至，监军袁敬柔与将左绪立宣誓，代田草表署名以谢朝。监军与朝使者宴，乐奏，将左以下皆哭。使者怪之。穆客孙楚曰：“以相公封闭不能来，故悲耳。”民间闻者无不泣。田闻之曰：“吾故知人心尚未厌唐，贼受首无日矣。”乃赐指穴为表，前所亲见道亦行在，找将佐欲以逆顺， 皆听命，复刺血与盟，然后完成欠善器械训士卒。密曰临道合兵讨贼，临道皆许诺发兵会于凤翔。时进兵分镇关中者上数万，闻天子姓蜀无所归，田使人招之，皆往从田。田分财以结其心，军事大振。丁酉，车驾至兴元，召诸道各出全军收复京师。己亥，皇朝下令，百官亦赵章帝投明显者复其官。窦卢传、崔沆及左仆射于从、右仆射刘烨、太子少师裴审、御史中丞赵蒙、刑部侍郎李团、京兆尹李汤护从不及，逆民间，朝搜获皆杀之。广德公主曰：我唐氏之女，是与余仆射俱死，执贼刃不至，贼并杀之，发卢邪师，戮之于市。将作剑正旗，库部郎中正系亦不臣贼，举家自杀。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虽臣于朝，多纳亡命，拟公卿于复辟，朝杀之。初，枢密使杨复恭见楚氏河间张俊拜太常博士，遣杜之员外郎。皇朝逼潼关，俊必乱商山，上姓兴元，道中无公盾。汉因令李康以罗富九粮数百驼献之，从行军事使得时，上问康卿为县令何能如是，对曰：臣不及此，乃张俊员外教臣。赏赵俊一行在，拜兵部郎中。义武节度使王楚存闻长安失守，嚎哭累日，不似诏命，举军入援，遣二千人见道以兴元为车驾。皇朝遣使调发河中，前后数百人，利民不生其苦。王仲荣谓仲曰：使无屈节以纾军府之患，今调财不已，又将征兵，吾亡无日矣，不如发兵拒之。众皆以为然，乃西驱朝使者杀之。朝遣其将朱温自同州，弟黄业自化州，合兵击河中。仲荣与战，大破之，获粮仗四十余船。前使与王楚存结盟，引兵迎于渭北。陈敬轩闻车驾出幸，遣部骑三千奉迎，表请幸成都。时从兵尽多，兴元处置不封，田令孜亦劝上，上从之。中和元年春正月，车驾发兴元，加牛绪同平章事。陈敬轩以护从之人骄纵难治，有内园小儿先至成都，游于行宫，笑曰：人言西川是蛮，今日观之亦不恶。敬轩直而杖杀之，由是众皆肃然。敬轩营业于鹿头关，辛未上至绵州。 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夜见，人参以兵部侍郎判度之萧构同平章事。正田约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、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同讨皇朝。朝遣其将王辉击召赵田，田斩之，遣其子宁纪亦行在。宁纪追及上与汉州。丁丑，车驾至成都，管于府舍。上遣使促高骈讨皇朝，道路相望，骈终不出兵。上至蜀，游记骈立功，召骈寻内刺史及诸将有功者，自监察至常侍，听以墨敕除弃奏闻。裴彻自贼中奔逸行在，使百官未及，乏人草制。又时以岳鹏圭夜田令孜而拜之，由是擢为翰林学士。张俊先亦拜令孜，令孜常召宰相及朝贵饮酒，俊耻于众中拜令孜，乃先谒令孜谢酒。及宾客毕集，令孜言曰：“令孜与张郎中清浊一流，常蒙中外，纪律玷辱，何但改更？今日于隐处谢酒，则又不可。郡残惧无所容。”二月乙卯朔，以太子少师王铎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。丙申，加正田同平章事，加淮南节度使高骈东面都统，加河东节度使郑从党兼侍中，依前行营招讨使。代北监军陈景思率沙陀酋长李有金及萨葛安庆突遇浑诸部入援京师，至绛州，将济河，绛州刺史曲枕亦沙陀也，谓景思曰：“贼势方盛，未可轻进，不若且还代北募兵。”遂与景思俱还雁门，以枢密使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，皇朝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后，将兵攻邓州。三月辛亥，献之，执刺史赵介，因述邓州以恶荆襄。仁子，加陈敬轩同平章事。贾银，敬轩奏遣左黄头军使李禅将兵击皇朝。辛酉，以正田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，赐田诏：凡藩汉将士赴难有功者，并听以墨敕除官。田奏以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，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军司马。皇朝遣其将上让王波率众五万靠凤翔，田使弘夫伏兵要害，自以兵数千，多张旗帜，疏阵于高冈。贼以田书生轻之，鼓行而前，无复行伍，伏发，贼大败于龙尾碑，斩首二万余级，伏尸数十里。有书尚书省门为师以朝贼者，上让怒，应在省官及门卒， 悉掘墓盗玄之，大所城中能为师者尽杀之，识字者几见义，凡杀三千余人。取枕李有金至代州，募兵于巡，得三万人，皆北方杂胡，屯于郭西，广汉暴横，枕与有金不能治。有金乃睡陈景思曰：“今虽有众数万，苟无威信之将以统之，终无成功。吾兄司徒父子勇略过人，为众所服。票骑承奏天子赦其罪，诏以为帅，则代北之人一挥响应，狂贼不足平也。”景思以为然，遣使亦行在言之，诏如所请。有今以500骑击诏，以达达迎之。李克用率达达诸部万人赴之，群臣追从车驾者稍及成都，南北司朝者仅200人，诸道及四夷贡献不绝，蜀中府库充实，与京师无异，赏赐不乏，士卒心悦。皇朝得王辉，逼以官，辉阳阴不从，越余逃奔河中，遣人见道奉绢表一行在，诏以辉为兵部尚书。前下随节度使诸葛爽复自河阳奉表自归，即以为河阳节度使。右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项羌也，纠合一下兵会敷衍节度使李孝昌于夫州，同盟讨贼。奉天镇使齐克俭遣使以正田求自孝，甲子，田传习天下藩镇，合兵讨贼。时天子在蜀，诏令不通，天下为朝廷不能复振，即得田习整发兵应之，贼惧，不敢复窥京西。下四月戊寅朔，加王铎监侍中，以拓跋思恭权知下随节度使。皇朝以其将王梅为宾宁节度使，滨州通塞镇将朱梅起兵诛之，让别将李仲古为节度使，自将兵讨朝。是时唐弘夫屯渭北，王仲荣屯沙苑，王楚存屯渭桥，拓跋思恭屯武功，郑田屯周至，弘夫乘龙尾之节进博长安。壬午，皇朝率众东走，成宗楚先自延丘门入，弘夫继至，楚存率锐卒5000夜入城，方士民喜，正欢呼出迎官军，或以瓦砾击贼，或石箭以攻官军。宗楚等恐诸将分其功，不报凤翔、夫下，军士士兵入地设，略金帛祭妾。楚存令军士系白须为号，方士少年或窃其号以掠人，贼露宿坝上，凶之官军不整，且诸军不相济，引兵还袭之，自诸门分入，大战长安中，宗楚弘夫死，军士负重不能走，是以败甚，死者18-9。储存收于众还营， 丁亥，朝复入长安，怒民之助官军，纵兵屠杀，流血成川，谓之喜城。于是诸军皆退，贼势愈炽。贼所属同州刺史王普、化州刺史乔迁、商州刺史宋延、文朝弃长安，皆率众奔邓州。朱温斩普、迁、士延，使还商州。庚寅，拓跋思恭、李孝昌与贼战于土桥，不利。诏以河中留后王仲荣为节度使。贼众上皇朝尊号曰：“承天应运，启圣瑞文，宣武皇帝。”有双至及广陵府舍，瞻者以为野鸟来集，常意将空之兆。高骈悟之，乃移席四方，云将入讨皇朝，西发寻内兵80,000，舟2000艘，旌旗甲兵甚盛。五月乙未，出屯东塘，诸将朔请行期。骈托封涛为祖，或云十日不利，竟不发。李克用叠河东，称奉诏将兵50,000讨皇朝，令据遁地，正从党必成以备之。克用屯于汾东，从党犒劳及其资粮，累日不发。克用自至城下，大呼求与从党相见，从党登城谢之，癸亥，复求发军赏给，从党以前千民米千斛为之。甲子，克用纵沙陀剽掠居民，城中大骇。从党求救于镇武节度使弃弼章，章引突厥突遇魂救之，破沙陀两寨。克用追战至晋阳城南，章引兵入城，沙陀略阳曲于次而归。皇朝之客长安也，中武节度使周吉降之。吉常夜宴，吉召监军杨复光左右曰：“周公贼臣，将不利于内事，不可往。”复光曰：“事已如此，亦不图权。”即议之。酒酣，即言及本朝。复光泣下，良久，曰：“丈夫所感者恩义耳。公自匹夫为公侯，奈何舍18夜天子而臣贼乎？”即议刘涕曰：“吾不能独惧贼，故冒奉而心图之。今日赵公正为此耳，因历久为盟。”是夕，复光遣其养子守亮杀贼10者于邑。时秦宗权据蔡州，不从即命。复光将中武兵3000益蔡州，遂宗权同举兵讨朝。宗权遣其将王叔将兵3000从复光及邓州，逗留不进，复光斩之，并其军，分中武8000人为8都，遣牙将陆彦宏、晋辉、王建、韩建、张造、李师泰、庞从等8人降之。王建武阳人，韩建长社人，彦宏、辉、造、师泰皆许州人也。复光率8都与朱温战， 拜之，遂克邓州，逐北至蓝桥而还。昭义节度使高寻会王仲荣攻化州，克之。六月戊戌，以郑田为司空兼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，都统如故。李克用遇大雨，引兵北还，显新代二州，因留居代州。郑从党遣教练使论安等，均白景以备之。宾宁节度副使朱梅屯兴平，黄巢将王波为兴平，梅退屯奉天及龙尾碑。西川黄头军使李禅将万人，巩贤将五千人屯兴平为二寨，与黄巢战屡捷。陈敬轩遣神机营使高仁厚将二千人一支。秋七月丁巳，改元赦天下。庚申，以翰林学士程旨、兵部侍郎韦昭度同平章事。论安自白景善还，郑从党不解薛山斩之，灭其族。更遣都头温汉臣将兵屯白景，弃毕章引兵还镇武。初，车驾至成都，蜀军赏钱人三民，田令孜为行在都指挥处置使，每四方贡金帛，则班次从驾诸军无虚日，不复及蜀军。蜀军颇有怨言，丙寅，令孜宴土客都头，以金杯行酒，因赐之，诸都头皆拜而受。西川黄头军使郭琦独不受，起言曰：诸将越受俸料，丰善有余，常思难报，岂敢无厌？故蜀军与诸军同宿卫，而赏赖悬殊，颇有绝望，恐万一致变。愿君荣减诸将之次，以君蜀军，使土客如一，则上下幸甚。令孜默然有见，曰：汝常有何功？对曰：其生长山东，征戍边鄙，常与党项十七战，契丹十余战，金疮满身，又常征突遇魂，伤邪常出，现逢复战。令孜乃自酌酒于别尊以赐其，其知其毒，不得已再拜饮之。归杀一臂，吮其血以解毒，吐黑之数声，遂率所部作乱。丁卯，焚掠方士。令孜奉天子保东城，闭门登楼，命诸军击之，其引兵还营。陈敬轩命都押牙安金山将兵攻之，其夜突围出奔广都，从兵皆溃。独听力一人从西于江岸，其谓听力曰：臣公知吾无罪，然君府惊扰，不可以莫之安也。汝事无能始终，仅有以报汝。汝积无印鉴以陈功曰：郭琦走渡江，我以剑击之，坠水，师随湍流下矣，得其印鉴以献。陈功必据汝所言， 榜悬印鉴于市以安众，汝当获厚赏，吾家亦保无恙。吾自此是广陵，归高公，后数日汝可密以御吾家也。遂解印鉴受之而议，听吏以献敬宣，国免其家。上日夕专与患者同处，以天下事，待外臣书书伯。庚午，左拾遗孟昭图上书以为：治安之代，遐迩犹应同心，多难之时，中外犹当一体。去东车驾西幸，不告南司，遂使宰相仆射以下悉为贼所屠，独北司平善。况今朝臣智者，皆冒死其躯，远奉君亲，所宜自资同修等期。福建前夕黄头军作乱，陛下独与令资敬宣及诸内臣必成登楼，并不召王铎以下，即收朝臣入城。翌日有不对宰相，有不宣慰朝臣。臣备未见官，至今未知圣公安否，况殊荣乎？倘群臣不顾君上，罪固当诛。若陛下不恤群臣，余亦安在？夫天下者，高祖太宗之天下，非北司之天下。天子者，四海九州之天子，非北司之天子。北司未必尽可信，南司未必尽无用。其天子与宰相了无关涉，朝臣皆若路人，如此恐收复之期上劳胜虑，失路之事得以验安。臣公披宠荣，直在必义，虽岁事不见，而来者可追。书入，令资禀不奏。辛未，矫诏贬昭图嘉州司户，遣人陈于摩夷金，闻者气色而莫敢言。夫言节度使李孝昌全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屯东魏桥，皇朝遣朱温拒之。以义武节度使王储存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，以宾宁节度副使朱梅为节度使。八月己丑夜，行交流如织，或大如杯碗，至丁酉乃止。武宁节度使之祥遣牙将石浦陈凡将兵五千入关讨皇朝，二人皆降所蒋拔也。普至东都，矫称降命，诏师还与樊合兵，屠合阴略郑州而东，即彭城降营涝，犒赏甚厚。普前所亲说降曰：“众心渐破，请公解印以相授。”降不能至，出居大鹏馆，普自知流物。凡对普曰：“知普也有惠于徐人，不杀必成后悔。”普不许，送降归朝。凡伏甲于七里亭，并其家属杀之，诏以普为武宁留后。普表凡为肃州刺史，凡道官贪虐，普以都将张友代还，杀之。杨富光奏升蔡州为奉国君， 以秦宗权为防御使。寿州土者王旭与妹夫刘行权聚众500到据本州，月余复陷光州，自称将军，有众万余人。秦宗权表为光州刺史。故使献佐王朝及弟沈圭、沈之皆以才气之名。续以朝为军政，时典资粮，月士卒信用之。高寻与黄朝将李祥战于石桥，寻败，奔河中。祥乘胜复取化州，朝以祥为化州刺史。以权知下随节度使拓跋思恭为节度使。宗正少卿嗣曹王归年，字南诏桓，票信上表款付，请西尊诏旨。李孝昌、拓跋思恭与上让朱温斩于东魏桥，不利隐去。初，高骈与镇海节度使周保俱出神策军，骈以兄事保，即骈先贵有功，尽轻之，继而封壤相邻，朔征细固，遂有隙。骈袭保入园京师，保至周师以四之，怪其久不行，访诸幕客，或曰：“高公幸朝廷多故，有并吞江东之志，生云入园，其实未必非图我也，宜为备。”保未之信，使人搀骈，书无北上意。会骈使人约保面会瓜州一军事，保遂以言者为然，辞疾不往。且谓使者曰：“吾非李康，高公复欲作家门功勋以期朝廷也。”骈怒，复遣使责保：“何敢轻侮大臣？”保诟之曰：“彼此家将为节度使，汝为大臣，我岂方门族也？”由是遂为深仇。骈留东堂百余日，召吕促之。骈上表托以保及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将为后患，辛亥复罢兵还府，其实无负难心，但欲攘至极之意耳。高骈召石庆镇将董昌至广陵，欲与之聚击黄巢。昌将钱镠说昌曰：“管高公无讨贼心，不若以汉玉乡里为辞而去之。”昌从之。骈听昌还，会杭州刺史陆沈忠将之官，行至嘉兴。昌自石敬引兵入杭州，沈忠拒而还。昌自称杭州都押牙之州事，遣将吏请于周保，保不能至，表为杭州刺史。临海贼杜雄陷台州，辛酉立黄子镇为建王。昭义石将程林杀高寻，引兵还据潞州。天井关戍将孟方立起兵攻林，杀之。方立千州人也。中武监军杨富光屯武功，永嘉贼朱褒陷温州，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 将本军屯兴平，使凤翔仓库虚竭，犒赏稍薄，粮匮不济。昌延之府中兵少，因激怒其众。冬十月，引军还袭府城。郑田登城与士卒言，其众皆下马罗拜曰：“相公诚无负我曹。”田曰：“行军苟能集兵爱人，为国灭贼，已可以顺守矣。”乃以刘物委之。即日西复行在。天平节度使南面招讨使曹全整与贼战死，军中立其兄子存实为留后。十一月乙巳，孟凯朱温袭夫相二军于富平，二军败，奔归本道。郑田至凤州，雷表辞位，诏以田为太子少傅分司，以李昌言为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，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彻为鄂越观察使，加镇海节度使周保同平章事。遂昌贼卢约献楚州。十二月，江西将闵旭戍湖南，还过潭州，逐观察使李煜，自为留后，以感化留后石浦为节度使，赐夏州号定难军。初，高骈镇荆南，补武陵蛮雷满为牙将，领蛮军。从骈至淮南，逃归，聚众千人袭朗州，杀刺史崔杼，诏以满为朗州留后。遂中率三四引兵寇荆南，入其府，焚掠而去，大为惊人之患。邹西人周越常与满列争肉而斗，欲杀满，不果。闻满据朗州，以聚众袭衡州，逐刺史徐浩，诏以越为衡州刺史。石门蛮向桓亦及遗老数千攻陷李州，杀刺史吕自牧，自称刺史。王铎以高骈为诸道都统，无心讨贼，自以身为首相，发愤请行，恳款流涕，至于再三，上许之。二年春正月辛亥，以王铎兼中书令，充诸道行营都都统，全知义城节度使，似罢兵复还政府。高骈但领盐铁转运使，罢其都统及诸使。听王铎自辟将佐，以太子少师崔安虔为副都统。新卫以周吉、王仲荣为都都统左右司马，诸葛爽及宣武节度使康石为左右先锋使，石浦为崔潜刚运租赴防鄂使，以右神策官军容使西门司公为诸道行营都督监，又以王储存、李孝昌、拓跋司公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，以杨富光为南面行营都建使，又以中书舍人郑昌图为义城节度行军司马，及侍中郑俊为判官，执弘文馆王团为推官，司勋员外郎裴志为长书记， 昌图从党之从祖兄弟，郡田之弟，团余之曾孙，智坦之子也。又以陕国观察使王仲营为东面都公军使，仲营仲荣之兄也。皇朝以朱温为同州刺史，令温自取之。二月，同州刺史米成奔河中，温遂拒之。己卯，以太子少傅分司正田为司空兼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诏一行在，军务一以资之。以王铎判户部事。朱温寇河中，王仲荣击败之，以李昌言为京城西面都统，朱梅为河南都统。京元节度使胡公素薨，军中请命于都统王铎，承制以大将张军为留后。李克用寇豫州。三月，镇武节度使戚必章奏与天德大同共讨克用，召郑从党与相知应接。陈敬轩多遣人立县镇训示，谓之巡视人所至，多所求取。有二人过资阳镇，独无所求。镇将谢弘让邀之，不至，自以有罪，夜亡入群道中。明旦，二人去，弘让实无罪也。捕道使杨谦又弘让出手，而执以送使，云讨击擒获以求功。敬轩不知问，杖弘让己二十，定于西城二七日，兼由颇之。又以胶麻撤其窗，背极惨酷，见者冤之。又有琼州牙关千能，因公事为妻，必杖亡命为盗。杨谦复诱之，能方出手，闻弘让之冤，大骂杨谦，发愤为盗，驱掠良民，不从者举家杀之。逾越，众至万人，礼部武属职级，横行琼雅二州间，攻陷城邑，所过徒地。先是蜀中少盗贼，自是纷纷敬起，州县不能治。敬宣遣牙将杨行谦将三千人，胡弘略莫匡时各将二千人以讨之。以右神策将军齐克俭为左右神策内外八镇兼博野奉天节度使，赐夫方军号保大。夏四月甲午，加陈敬轩兼侍中。贺连铎、李可举与李克用战不利。初，高骈号神仙，有方士吕用之左腰党亡命归骈，骈后代之，不以君职。用之，鄱阳茶商之子也，酒客广陵，熟其人情，炉鼎之侠，颇言公私利病，故骈欲齐之，稍加信任。骈旧将梁纂、陈巩、冯寿、董瑾、余公楚、姚归礼素为骈所厚，用之欲专权，瑾以计去之。骈遂夺纂兵，卒巩家，受瑾、公楚、归礼、贤见书， 用之又引其党张守一、诸葛音共蛊惑骈。守一本苍井村民，以树干骈，无所欲，穷困甚。用之谓曰：“但与吾同心，勿忧不富贵。”遂见于骈，骈宠待，列于用之。因始自鄱阳来，用之先言于骈曰：“玉皇以功执事繁重，辍左右尊神一人，左公为礼，公善遇之，遇其久留，亦可弥以人间重职。”明日因夜见，诡辩风声，骈以为神，补盐铁俱职。骈言节，升职备未尝得皆作，因病封居，骚门不剃首，脓血满爪。骈独与之同席促膝，传悲泣而食。左右以为言，骈曰：“神仙以此示人耳。”骈有序权，闻其兴会，多来进之。骈怪之，因笑曰：“因常于玉皇前见之，别来数百年犹相识。”骈与郑田有隙，用之谓骈曰：“宰相由遣剑客来赐功者，今喜至矣。”骈大惧，问既安出。用之曰：“张先生常学私术，可以遇之。”骈请于守一，守一许诺，乃使骈以妇人之福前于他室，而守一待居骈寝榻中，夜至同泣于街，令铿然有声。又密以囊城治血，洒于庭宇，如格斗之状。及旦，笑谓骈曰：“击落弩手。”骈泣谢曰：“先生于骈，乃更生之惠也。”后酬以金宝。有萧胜者，录用之，求严成见。骈有难色，用之曰：“用之非为圣也，尽得上仙书云，有关键在盐城井中，须以灵官往取之，以圣上仙左右之人，欲使取剑耳。”骈乃许之。圣置剑数月，含以铜匕首以献，用之剑，其首曰：“此北地所配，得之则百里之内五兵不能犯。”骈乃饰以珠玉，长制作鱼，用之自谓盘溪真君。谓守一乃赤松子，因乃葛将军，圣乃秦穆公之婿也。用之又刻青石为其字云：“玉皇受白云先生高骈。”密令左右至道院相案，骈得之，惊喜。用之曰：“玉皇以功焚修宫柱，将补贞观，即鸾鹤不日当降此计。”用之等折现一满，必得陪床节同归上清耳。事后，骈于道院亭中刻木鹤，石着羽服跨之，日夕斋教，炼金烧丹，费以巨万计。用之微时，依指江阳后土庙，举动祈祷，即得志。白骈崇大奇妙，即江南公才之选， 每军旅大事以少老导之，用之又言神仙号楼居，税骈作迎仙楼，费150,000，又作沿河阁，高8丈。用之每对骈呵斥风雨，仰依空寂，云有神仙过云表，骈者随而拜之。然常后路骈左右，始似骈动静，共为7网，骈不知物。左右小有异议者，则为用之现死不旋踵，但前抚膺明止，口不敢言。骈以用之如左右手，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，退贤尽不孝，淫行滥赏，骈之正事于是大坏矣。用之指上下怨愤，恐有窃发，请至巡查使，骈即以用之领之，募显快者100余人，纵横闾巷间，谓之查此。民间呵妻立子，靡不知之。用之欲夺人货财，掠人妇女，则诬以叛逆，朋略取服，杀其人而取之，所破灭者数百家，道路已目。将吏市民虽家居，皆重组摒弃。用之又欲以兵威挟制诸将，请选募诸军骁勇之士20,000人，号左右莫邪都。骈即以张守一及用之为左右莫邪军使，属置将吏如帅府，器械精利，衣装华洁，每出入倒从近1000人。用之侍妾100余人，自奉奢靡，用度不足，折留3司刚书其家。用之由虑人谢其奸谋，乃言于骈曰：神仙不难治，但恨学者不能绝俗类，故不肯降临耳。骈乃西去宾客，谢绝人事，宾客将吏皆不得见，有不得已见之者，皆先令沐浴斋服，然后见，拜起财币以复引出。由是用之得专行微服，无所忌惮，境内不复之有骈矣。王铎将2川兴元之军屯灵感寺，泾原屯京西，议定河中屯渭北，滨宁凤翔屯兴平，保大定难屯渭桥，中武屯武功，官军四级。皇朝事已促，号令所行不出童话，民必乱，皆入深山筑寨自保，农事俱废。长安城中米斗值30民，贼卖人于官军以为粮，官军或值山寨之民欲之，人值数百民，以肥瘠论价。